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星期一晚九点钟新闻之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香港电台文教组的节目《建筑二》。我们今晚至到夜晚的十点钟，继续会同大家讲下不同的世界上面的城市的一些建筑以及是入面的城市的设计。喂，今次讲这个智利的城市叫做阿尔帕莱索。 是。 是啊。喂，究竟这个城市有什么特别，你当年就是特登走过去看一看呢？ 喂，這個城市呢，可能大家香港人未必好熟悉啦、 嗯、 但是呢其實在智利是第二大城市來的，亦都是一個幾受歡迎的遊客城市。這個城市最名就有很多不同的塗鴉啦、 嗯、 彩色的小屋啦，還有一些爬山的小纜車，所以呢是令到這個城市有一種特別的味道。我當時去到智利呢，這個城市是我最喜歡的，因為呢我覺得是很少有一個城市呢可以在某個角度去看呢明白到整個城市它的設計和發展怎樣配合，所以今天就想介绍这个城市给大家认识啦。 是啊，智利很多城市都有这种很特殊的一些的设计，即是智利很独特的国境，即是国境形态呢即是很少有，好像一条我们说海带啊，或者一条很狭长的一个国家，所以它跟其他国家的形态不同，亦都有一个很高的山脉，即是在中间横贯住它的另外一边。所以我们说它由边边线去到海边的很多地方呢，其实所拥有的土地都是不是很宽阔的土地。 是啊， 至少都是在山边这样的土地。要想城市就要多花一些功夫。 是啦、啊、智利都是一个世界上第二长的国家啦，即是它的名字就好像 Chili, 其实即是来自这个辣椒，即是一条咁长嘅辣椒嘅形态，非常之适合呢个地方啦。所以咧，佢嘅纬线咧，佢会由北边，譬如有沙漠区啦，到南边咧，佢有好多冰川啦。喺唔同嘅温度同埋唔同嘅 climatic zone 咧，你都可以见到唔同嘅变化。所以咧，去到呢一个中部嘅城市咧，佢有另一种特色嘅。 因为讲智利都未必要讲晒佢所有发展嘅历史、嗯，因为佢整体同即系当时西班牙占领好多嘅国家嘅历史起点都系一样。咁但系，有一個好 basic 嘅可能同大家分享嘅，就譬如話，我哋今日講嘅阿爾帕萊索曾經咧係智利嘅，即係所謂嘅總督辖區裏面嘅邊界線嘅附近嘅，即係簡單講個範圍大約係咁多嘅啫。佢嘅以北嘅地方本來並不屬於智利嘅，咁但係喺智利同秘魯啦同埋玻利維亞之間咧有一場戰爭咧，我哋叫太平洋戰役咧，智利都打贏咗，主要係用海軍啦嘅強勢同埋登陸作戰嘅方式咧，就打贏咗依個秘魯同埋依個玻利維亞嘅聯軍。咁結果咧，就將個國境線咧推上去今日我哋見到智利嘅北端，而阿爾帕萊索又變咗相對中部啲嘅一個城市。咁、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係、是、佢曾經係一個重要嘅門户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雖然佢而家中間，但係佢曾經好長時間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邊境啊，有個防禦啊，種種唔同嘅元素嘅一個城市。 係、嗯，不過今日想介紹嘅城市咧，主要都係想配合我哋主題啦，因為之前講話啊，城市咧同好多人類嘅文明發展有关噶嘛，譬如上一集我哋讲咗，譬如城市同革命有咩关系啦？今次咧都系想讲革命，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咧系对于咧城市嘅咧系好大影响嘅。之前譬如我哋讲嘅好多旧嘅城市咧，我哋讲有农业社会啦，而衍生去唔同嘅设计啦。但系今集想介绍啲城市咧，绝对咧系同呢个工业革命兴起之后咧，就令到成个城市设计咧好有呢个重大嘅改变。 系、嗯，先头觉得好啱啊！即系革命咧，就唔一定系话咩推翻啊、咩搞乱啊、杀人放火，唔一定系咁嘅。即系你好多嘢都要革命嘅，有一个 revolution。咁 revolution 可以系文化啦、社会啦、各种各面都有。咁你谂下啲嘢摆旧咗，自然就会有新嘢发生。佢有相当多正面嘅意义喺里边。咁如果忽视啲正面嘅意义咧，其实就即系忘记人类嘅进程。咁点解工业革命咁紧要咧？其实系一个生产力同埋代表 表背后代表就系时间同空间压缩嘅结果嚟嘅。我哋话工业革命，我哋之前有啲嘅城市都有讲过，最起点就系蒸汽机啊 ，iron and steel 啊，即系点样去通过水力啊呢个蒸汽啦、啊、发动，然后去做煤炭业嘅一个部分。咁随住呢个嘅部分同埋电气化呢两个进程开始之后，工业革命其实去到另一个阶段，佢哋就系发现好多嘅 material， 即系化学嘅原料或者元素咧，慢慢成为咗可以生产同埋演变好多嘢嘅啲部分。咁而智利咧，好神奇地咧，慢慢發現咗兩大好重要嘅一啲嘅元素。第一個咧就係銅啦，即係元素啦，佢係基礎嘅元素。但係佢發覺佢個優良嘅導電性咧，喺電氣化咗之後咧，銅變成咗好重要嘅東西，因為佢係好適合導電嘅一個物料。咁喺好多嘅部分之下咧，銅變成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部分，譬如做管啦，一啲嘅喉管啦，一啲嘅電線啦，好多時都會用銅。另外一個咧係喺智利好多，但係最初唔多，但係喺太平洋戰役之後打咗秘魯同玻利瓦爭奪嗰個部分之後咧。就是一个好大的硝石矿。咁硝石呢是好特别的。硝石呢它既是火药的原料。即是它简单讲就是军工业里面它有一个必须的要素。比如你要做炸药，你要做农业用的炸药或者种种的炸药呢，硝石是紧要的。第二呢就是硝石在处理完之后呢可以做硝酸盐。硝酸盐或者这种物料呢是肥料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咁你諗下啦，耕田又係佢，打仗又係佢，加埋有銅用電氣化，咁呢個地方好難唔富貴起上嚟。 係啦，有原料呢，我諗拉丁美洲嘅工業革命呢同歐洲有啲唔同嘅。嗱，歐洲呢就係、是、叫做發明啦，同埋一啲新嘅技術呢係喺個創新啦。但係呢成個拉丁美洲呢喺新世界嚟講呢，基本上佢係提供一啲資源嘅。因為當時呢其實佢哋冇咁多嘅技術啦，大部分有九成嘅人都係農民，同埋呢好多都係冇教育嘅水平啦。如果依靠自己去做一啲嘢，其實好難。咁結果咧，好多拉丁美洲嘅國家啦，譬如頭先阿卓賢講啦，智利真係不斷去提供一啲原料嘅。咁但係咧，今日介紹呢個阿爾派萊索咧，就有啲唔同啦。因為咧，佢唔係一個用農業為家嘅城市啦，亦都唔係淨係依靠咧生產一啲嘅原材料嘅。反而咧，這個城市咧，因為係位於呢個阿爾派萊索海灣啦，所以佢有一個地理可以做一個海港。咁你港口咧，就反而令到佢商業啦、金融業咧之後可以發展，就轉型咗咧做一個服務為主嘅一個城市咯。亦都係工業革命咧，將呢城市咧帶到去另一個層次。 我哋之前睇好多南美洲嘅今日嘅國家啦，其實當年都會成為一啲歐洲國家嘅殖民地啊，咁俾佢哋統治，或者亦都因為咁樣會為嗰啲嘅宗主國或者歐洲大陸會提供好多嘅資源啊。咁而講智利會唔會都有即係相同嘅一啲經歷咧？ 嗱，智利咧有啲唔係好同，因為咧佢喺印加王國啦下台之後咧，其實咧西班牙就繼續向南去發展啊嘛。當時咧佢哋揾嘅咧唔係好似頭先阿卓賢講啲銅啊、nitre 嗰啲，佢反而就想金同埋銀啊嘛，但係嗰區咧係比較缺乏嘅。咁你其實越南走咧，就越多冰川咧。其實基本上咧，西班牙咧就唔係真係咁中意去發掘嘅。咁所以智利咧係相對比較遲叫做發展嘅城市嘅。譬如今日講嘅阿爾帕羅索啦，基本上咧喺殖民地時代咧嘅發展好少。 建築二主持。先老曾卓妍冯杰， 阿尔帕莱索其实是一个 U 型的海湾的，所以它是一个挺好的避风港的。西班牙来到的时候，其实那时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方便停补给船的地方，可以补给给他们的一些探索队，慢慢就一直就去再去南边去探索，所以呢那时只是一个补给港的性质的。 为什么补给港重要呢？即是两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智利那个特殊的面貌，它在高地那些部分呢有很多非常之艰难的地理环境，即是你可能很高海拔，非常之干燥，几百年不落雨的一些地方，佢好難處理。咁但係佢要補給嘅話咧，以你太平洋邊邊你要揾補給港嘅話咧，阿爾帕萊索係最好嘅，或者最大或者最有效嘅補給港。佢嘅呢個港口再向南走咧，其實好多地方已經好難可以做到補給。咁所以呢條海岸線或者呢個城市本身咧，就因為呢一個部分成為咗區域裏面嘅，即係我哋叫集散地同埋重心地，即係你所有嘢其實基本上咧都喺阿爾帕索周邊嘅地方咧進行嘅。 係啊，呢個城市除咗有個海灣之外咧，其實後面咧就有一紮嘅小山，但係呢啲小山好得意嘅，佢係分咗咧大約四個唔同嘅波道嘅。咁點解咧？佢最近 海邊嘅嗰一扎小山咧，佢大約高七十米，其實唔高嘅。即係對於七十米嘅小山，其實你行上咧十分鐘到嘅啫嘛。咁跟住佢就會可能百幾米、二百幾米、二五百米度咧，都係有一啲比較平啲嘅位嘅。咁所以咧，佢後面咧就有一個幾好嘅天然屏障啦，可以擋風啦。咁成個嘅地理特徵咧，令到呢個城市嘅發展咧都係有山同埋海而建嘅。咁呢個城市咧喺殖民地時代真係嗰個建設唔係好多啦。當然就係因為當年其實西班牙都唔係話好容易發展治理啦，咁所以記載都唔太多嘅。咁但係咧，西班牙嚟到呢個城市咧，佢發現咧喺海邊咧嗰一邊嘅平地區咧，其實係剩翻好少嘅位嘅啫。咁佢就只可以喺小山之間咧揾啲罅位咧，啊，不如喺慢慢嗰個發展啦。咁所以城市第一部分發展咧就係叫港口區。咁嗰個港口區咧，其實係一個類 T 型嘅位置嘅，一部分就係沿住海岸線嘅平地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喺兩個山谷之間嘅一個窄位啦。咁喺嗰度咧，亦都起咗咧全個城市第一個教堂咧，就係叫做呢個馬蒂斯教堂。呢個馬蒂斯教堂咧，就其實如果你睇咧個樣就唔係好特別嘅喎，佢咧只係一個咧新古典式嘅建築物，仲係好簡單嗰啲。咁但係咧佢歷史咧就可以見證咗成個阿爾帕萊索嘅改變啦，因為咧佢係成個城市第一個嘅教堂啦，其實而家見到呢個教堂咧係19世紀中期而起嘅，亦都係咧呢個城市少有留翻落嚟嘅西班牙建築物。好奇怪啦，因為咧，大家會覺得喂，咁西班牙殖民地梗係好多嗰啲西班牙殖民地式嘅屋會喺阿爾帕萊索見到啦。其實咧，佢真正發展咧係喺佢獨立之後啊，即係西班牙走咗之後啊。咁變咗咧，而家現存嘅市內咧，其實就唔多嘅。咁呢個教堂咧，亦都係獨立之後再重建，所以你建築風格上咧，佢唔會好似其他嘅西班牙殖民地咧有一啲比較豐富嘅雕塑嘅元素啦。咁所以你見到佢簡單嘅新古典式嘅設計，咁佢有唔同咧，就係佢喺一個比較似復古嘅希臘嘅立面上面咧，竟然有一支嘅塔嘅。個塔咧其實係一個圓形嘅樓梯啦，你見到都有一個幾大嘅鐘樓啦。咁呢個教堂咧前面仲有一個好小嘅廣場。咁喺殖民地時代咧，其實就係最重要嘅宗教中心嚟嘅，亦都係佢哋嘅市集啦。所以咧嗰陣時嘅城市都喺呢度發展。不過嗰個城市嘅規模咧只係得千幾人嘅，所以係非常之細。 睇到你頭先所講嘅呢個廣場同埋馬蒂斯教堂啦，大家聽眾們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啦 ,rthk.hk, 喺我哋第五台節目建築2入面呢，亦都可以睇到我哋今集上載嘅相片入面呢，睇到呢個1559年呢以嚟專建成嘅第一間嘅教堂啦，就喺阿爾帕萊索入面嘅呢間馬蒂斯教堂。 即係以我個人觀感，我覺得有趣係即係馬蒂斯教堂呢，即係佢嘅立面本身係有啲浮雕嘅啫，即系大底系平嘅，即系佢冇一个深度喺度。但系佢个透视咧，佢尝试模拟即系旧神殿咧嗰种透视，即系你见到中间嗰几个墙嗰度咧，其实系 想 冚入去嘅。然后咧前面嗰几个柱咧就扮喺前面嘅，但其实系平面一块嚟嘅，即系用咁嘅方式。喺一個咁細嘅教堂度咧，嘗試做，其實我好偉大㗎，即係咁。咁你見到其實係一個小鎮教堂嘅，又要嘗試走古典路線嘅結果啊。 係，不過呢個都係佢獨立後期再重建嘅。咁所以嗰陣時初頭都未叫做真係好富庶啦。咁阿爾帕萊索個名都幾得意嘅，叫 Paradiso 啦，英文。其實咧，佢解做咧天堂之谷啊。Valley of Paradise， 所以地方咧真系佢哋最初發掘嘅時候都唔發掘咁天堂，咁但係後期咧慢慢咧呢、這個城市咧佢真係發揮佢港口功用咧，佢先係真係致富嘅。咁喺殖民地尾期嘅時候咧，其實西班牙咧有好多嘅貿易限制啦，呢、這個城市咧係唔可以同其他嘅國家去做貿易，所以一直咧去海港咧都唔係話可以咁開放嘅。咁當時咧，其實全世界都喺度發掘新大陸嘅情況咧，其實都可以不斷去擴張呢一個貿易路線噶嘛。但係咧，始終咧都係攻唔陷咧南美最南端嘅。咁變咗咧，如果由新世界咧，譬如我由東岸去西岸咧，其實係好難嘅。即係譬如我紐約，你美國紐約，我想去洛杉磯咧，如果我唔係搭火車咧，我係要兜過成個南美嘅最南邊先兜翻上去嘅。咁所以咧，但係好多嘅物資運送咧都係靠船運噶嘛。咁變咗咧，呢一個咧係變咗一個樽頸位啦。咁去到18世紀嘅中期咧，終於咧有人開通咗咧喺南美嘅最南邊有個叫海恩港。这个地方呢其实呢就好接近呢个南极洲嘅。咁所以呢佢嗰个海浪非常大。咁佢嗰条通道呢其实有个 jet passage 啦。 德雷达海峡啦，就系、是、非常之险要。咁好多船咧，其实经过嗰度咧都系非常热死嘅，叫做海上坟墓啦。咁、但系咧，啲人为咗要即系做贸易咧，都会有人会行嘅。咁同埋嗰阵时咧，工业革命咧喺十八世纪中先开始嘛。其实蒸汽机咧系未大量用于一啲轮船啊、一啲货轮嘅科技上面，咁所以都系用一啲帆船嘅。咁最初咧兜过呢一个合恩角咧嘅船唔系真系好多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去到十九世纪初期咧，开始咧就有好多嘅捕鲸船咧就喺南太平洋嗰一带出现啦。咁反而咧就令到呢个城市有少少生机出现嘅。 嗰阵时嘅航运业嘅发展系爆炸性增长嘅，即系大家个科技嘅发展，由木仔、木皮到铁皮，到成架龙骨起到铁，到蒸汽推动，其实系三四十年、四五十年慢慢就搞到。咁、所以随住呢个现代化、工业革命嘅变化，同埋环球航海嘅变化之后咧，呢、这个城市慢慢就揾到自己，即系所谓个贸易路线里边嘅位置。 系啦，其实工业革命咧好多资源需要啦，其中一种咧系叫鲸鱼油啊，可能大家唔知咧喺石油未发现嘅世界之前咧，未有电力啦。其实鲸鱼油咧系一种好重要嘅燃料嚟嘅，因为好多嘅油灯啦都系以鲸鱼油而去点燃嘅。咁仲有咧，鲸鱼油咧可以做一啲工业上嘅润滑剂啦。咁当工业革命开始嘅时候咧，好多工厂咧其实大力需求咧要呢个鲸鱼油啊。结果咧就引申到咧，其实南极咧，尤其是喺南太平洋附近嘅一大鲸鱼咧，系大量捕获嘅。有一段时间咧，去到二十世纪头咧，其实咧全世界鲸鱼嘅数目咧系冇咗九成嘅，就因为好多人都喺度即系捉這些鯨魚啦。咁结果咧，去到十九世纪初期嘅时候咧，就好多捕鲸船啦，同埋一啲部分嘅商船咧，都系停喺呢个阿尔帕莱索呢个港口啦。阿尔帕莱索咧，其实喺独立之后咧，先系真正发展。咁点解咧？因为智利咧系喺咁多个拉丁美洲嚟讲咧，相对咧喺独立之后咧，好快就搞掂咗佢哋嘅内乱嘅。咁对于好多欧美国家嚟讲咧，呢一个咧系非常之好嘅环境俾佢哋投资啦。咁佢哋本身咧就唔系话真系航运业咁出色嘅，主要咧系依靠咧嗰阵时欧洲一啲移民入嚟嘅。智利咧同其他嘅北边嘅拉丁美洲国家唔同啦，佢哋嘅土著唔多，咁所以当佢哋要发展嘅时候咧，就好依靠咧啲外援啊。咁当时咧，欧洲嘅新移民除咗去譬如美国嘅部分啦，咁好多人都觉得啊，不如去一啲新嘅地方发展啦，德国啊、法国啊、美国、意大利嘅人咧，都会拣嚟阿尔帕莱索，因为呢个系一个好新嘅地方啦，佢知道佢有一个好出色港口啦，所以好多人才，包括一啲譬如物流上啊、一啲会计啊，或者一啲商业上啊，总之任何嘅专才咧，都可以呢个城市发展。 系啊，最近我做咗啲网上嘅心理调查，咁啊寻找呢个啲社会历史法规里边边个国家最适合我，我拣完之后最尾我拍出嚟乌拉圭，搞几次都系，结果代表啲咩咧？就系、是、可能我都系适合去南美发展。你明白嗎？即系我唔同年代都有咁嘅人，即系话我自己住得唔开心，咦？不如我去闯新天下嘅时候。南美洲、拉丁美洲里面嗰种自由气氛咧，可能吸引好多人。 系咁，同埋当年即系当年智利系比较稳定啦。咁所以咧喺呢个经济同埋政治都稳定情况之后咧，好多人咧就拣咗嚟呢个城市发展啦。咁但系如果讲呢个城市设计咧，就由佢个码头开始讲起嘅。 码头其实都已经由之前一直发展落嚟噶啦，只不过系当头先讲到咁多海外嘅移民嚟到呢个城市度，又会面对嗰啲即系人口膨胀嘅问题啦。咁成个贸易嘅事业应该就会比之前更加蓬勃添啦。我相信 系啊，但系冯杰你又啱，但系咧嗱头先讲咗个码头。好似话不断都去发展咧，其实呢个城市系冇个码头噶。最初咧，佢只系咧离远喺岸边咧，派架船可能揾条绳去绑住，然后揾啲小船咧就去岸边嘅啫。咁、所以咧，佢冇一个真正嘅货运或者客运码头嘅。去到去独立之后咧，1810年咧就系智利佢哋嘅独立战争啦，1818年先真正独立嘅。其实嗰阵时咧，呢个城市先系真正考虑起一个码头。咁起码头咧就好紧要啦，因为咧之前咧我都讲呢个城市喺沿海边咧嗰段嘅陆地好窄嘅，基本上咧就唔够位起好多嘅嘢嘅。咁我认为喺呢个码头咧就去填海啦。咁本身咧，其实佢嘅城市嘅地势系点咧？佢旧城嗰边咧，其实比较窄嘅。咁但系咧，如果向东嗰边咧，就一个比较阔啲嘅平地区。咁佢呢个阔啲平地区不断向外咧，再填海之后咧，佢就喺最外边咧，大约系今日嘅起咗五个嘅街区块之后咧，佢先起咗新嘅码头嘅。咁后期咧，其实阿尔帕莱索咧，同埋当时智利嘅首都啦，就係聖地牙哥，亦都係今日嘅首都啦。佢哋1850年度啦，就開通咗全國智利第一個鐵路嘅。咁、個鐵路咧都係圍住個海邊，然後黐住海港而行嘅。咁所以呢個城市咧，慢慢先可以發展嘅，亦都係同填海有關係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貨運嘅碼頭嘅 設計就引致佢成個城市向外推啦，咁亦都用一啲唔同嘅格仔形式去設計啦，就是、一個當時比較方便啲嘅佈局啦。咁去到佢嘅客運碼頭咧，就同今日嘅中心廣場有關係嘅，因為以前咧個中心廣場咧，其實佢有一個建築物咧，就喺個山腳起咗一個海關嘅建築物。當時咧，智利咧將佢嘅國家海關咧就搬咗嚟城市，因為佢有港口嘛，咁佢就方便咧可以收税啦，同埋可以監察所有來往嘅船隻啦。咁呢個海關大樓咧就成為咧客運碼頭咧附近咧一個好緊要建築物嚟嘅。咁但係嗰陣時客運碼頭咧都唔係好似你諗話好大個，佢只係一個咧竹製嘅一個長堤嚟嘅啫，俾人咧就啊你去上面嗰邊登船啦。慢慢咧隨住咧越嚟個城市填海之後咧，佢喺呢一個海關大樓前面嗰個地塊越嚟越大，慢慢咧填咗一個咧長形嘅類似梯形嘅廣場，就係、是、今日咧佢嘅中心廣場㗎，索托馬約爾廣場。呢、這個廣場咧，其實佢四周咧，今日咧你就見到好多好重要嘅時候嘅殖民地建築物啦。以前咧曾經試過有消防嘅總部啦，有警察總部啦，亦都有 stock market 啦，同埋好緊要嘅酒店。咁咧其實個設計咧，你而家今日睇咧好得意喎，因為佢喺近海嘅地方就係客運碼頭啦，然後咧喺客運就後面。最近嗰兩樣建築物咧，佢有兩個大約八至十層樓高嘅塔嘅，咁咧佢就係一個好似成個廣場嘅門户咯。咁佢成個嘅設計咧，就好似個廣場咧就向住海而延伸啦，就向住碼頭啦。其實有感覺咧，有一次咧，我哋維多利亞城嘅設計， 你真係我就話啊，有啲似維多利亞。 係啊，你可以想象啦。我頭先講個海關大樓啦，後期就變咗個市政廳。咁呢個市政廳咧，就好似咧今日匯豐企嗰個位置咯。而佢對住最初咧，就係我之前。唔見咗嘅而家係天星碼頭、和華碼頭啦。咁嗰陣時嘅設計咧，呢種咁嘅向海式廣場設計咧，其實好少城市有嘅。咁你會見到咧，喺當時咧，佢哋係好重要、好重視嗰個港口，佢先至會有個咁嘅設計咯。 但如果我哋睇成個城市嘅規劃啦，淨係一個港口都唔夠嘅，始終即係呢個係一個商業或者係貿易啊嘅地方啦，即係打工為主啦嚇。我哋係一個咁，但係如果你話喺住喺嗰度嘅人又係點樣呢？或者係其他呢個城市要有嘅功能啊，喺呢個城市入面又會點樣可以俾大家見得到呢？咁我哋嗱下一節嘅建築語咧，繼續會同大家講啦。 藝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繼續翻嚟咧，今晚嘅建築二嘅時間啊，同大家講嘅呢個城市咧就係智利嘅阿爾帕萊索啦。頭先講到咧呢個城市嘅地理咧，同埋一啲嘅歷史啦。哇！但係我哋如果睇翻嗰個地理嘅面貌咧，嗱，佢本身喺個海岸上面咧都已經發展咗一啲好繁忙嘅碼頭啦。咁但係咧後面都係一啲比較地勢險要一啲啊，可能係一啲嘅山啊，令到嗰個平地本身嘅位置亦都唔係太多。咁如果咁樣講法，我哋喺設計呢個城市嘅時候，都要即係諗一諗點樣可以做得到，係咪都有啲難度咧先？ 都是的。剛才我們講的不嬲都是平地區啦，平地區就有個主廣場和碼頭啦。其實這個主廣場碼頭呢都將平地區分開了南北兩邊的。北邊呢就是之前講馬蒂斯教堂那邊，就是真是最舊的地方來的，亦都是有很多貨倉啊，有些市集啊買東西的地方來的。那一帶呢它的平地更加窄，所以呢它的區塊呢是比較小的。同埋比較收長，啲街咧亦都係比較小型，同埋比較窄。你會感覺到咧係一個老城嘅脈絡。咁但係喺佢南邊咧，就因為嗰個土地上比較寬闊啦，同埋加上填海亦都延伸咗嗰個成個海岸線啦。 佢嘅區塊咧大好多，同埋咧嗰度成五六條唔同嘅大街嘅。咁兩區咧嘅好大嘅分別啦，因為咧喺北邊嘅舊城區咧，佢只可以有一啲同港口有關嘅配套嘅活動咯。咁但係咧，佢慢慢咧，如果過咗廣場之後咧，嗰一邊都係比較窄嘅。但係嗰度開始咧就係商業同金融中心，所以今時今日咧，你都會仍見到咧好多喺十九世紀尾咧留落嚟嘅建築物，因為當時城市好富裕啦，港口好發達啦，所以咧亦都慢慢好多轉口貿易咧會引申有好多銀行出現。咁銀行亦都有好多金融機構啦，喺嗰大啦，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咧新古典式啊，或者新巴洛克式啊，或者新藝術主義風格嘅建築物都可以見到，亦都係今時今日都留喺度嘅。咁之前講過啦，成個阿爾帕羅索咧同其他智利城市好唔同咧，佢係大量唔同嘅歐洲比較中產嘅人士同埋專業人士咧都移民咗呢度嘅。咁所以佢哋好著重咧城市嗰個品味啦，咁亦都請咗好多唔同嘅建築師咧係由歐洲過嚟咧幫佢哋起呢啲建築物，所以咧佢係比其他嘅智利城市咧更加歐化同埋更加國際化。咁而且佢有港口呢一個咁嘅配套啦，更加係需要同唔同世界各地嘅人去交往啦。當時咧最多咧嘅輪船喺呢一個城市停泊咧就係美國同埋英國嘅，咁所以亦都特別多咧係英國同埋法國嘅僑胞會嚟咗呢一度發展咯。呢個城市咧其實喺另外比較闊啲嗰邊咧就叫做阿門德拉區。阿門德拉區咧而家咧就係城市比較民生嘅一部分嚟嘅，即係比較多人住嘅地方嚟嘅。咁以前咧呢度咧都係一啲比較有錢嘅人住嘅地方嚟嘅，因為咧係接近工作嘅地方嘛。佢嘅規劃幾好嘅，因為咧佢嘅綠化空間咧分布係幾好嘅。咁點解咁多綠化空間咧？因為咧呢個城市係有山同埋平地組成噶嘛。山同平地咧，其實佢以前交界地方咧，通常有啲比較多沙泥地方嚟嘅。咁啲人覺得哇好鬆散，就唔想起屋。咁慢慢咧呢咁嘅地塊咧就留空咗。咁結果咧，去到後期咧，冇人發展咧，就變咗做公園。所以今日咧，成個阿爾帕萊索咧，其實佢嗰個綠化空間咧，同埋呢廣場公園咧，係分布得非常之均勻，反而就變到呢城市咧，係好宜居嘅城市咯。咁但係咧，城市慢慢發展咧，好多啲中產嘅人士喺度住啦，咁喺平地梗係揾到屋啦。咁但係咧，港口碼頭咧，其實好需要好多孤立噶嘛，亦都好需要水手。咁好多人知道啊，呢個城市咁有錢啊，不如都嚟揾下食啦，睇可唔可以有工作做到啦。咁所以咧，亦都引咗好多咧歐洲比較窮或者一啲勞力階層嘅人嚟咯。最初咧，其實咧，阿爾帕萊索後面啲小山咧，之前講過啦，唔係好高噶嘛，所以最初咧住喺啲小山上面咧，比較近嗰啲小山咧，全部都係有錢嚟嘅，同埋啲屋嘅設計都可以係比較靚啦。咁呢啲咧咁有錢人咧，佢哋咧慢慢咧就尤其是英國同德國嘅僑民啦，佢哋就喺附近有兩個小山咧，就起咗佢哋自己嘅社區嘅，包括咧就係呢個阿萊格里小山啦，同埋呢一個康塞普西翁小山。咁呢兩個小山咧就同其他嘅小山好唔同嘅，因为咧佢规划上咧系比较精致嘅。虽然咧嗰个山系比较平啦，但系都系始终有少少弯曲曲咁样，因为都系山嚟噶嘛。当时英国同埋德国人咧，佢哋咧都系谂住啊，不如用一个格仔布局啦，但系放唔到嘅，所以结果整咗一个咧比较似鱼骨嘅布局嘅。你会见到有一条主嘅大街啦，啲街尽量都系做十字交叉啦。咁但系咧最尾因为佢要配合翻成个小山形咧，其实成个小区嘅空间设计咧，你会有好多一啲譬如沿街嘅一啲观景台啦，一啲小广场啦、楼梯啦同埋长廊啦，所以咧喺呢一区行咧，其实好特别嘅，因为你转过一个街角咧，已经系好唔同嘅景致。咁同埋你会好记得咧，好多窄嘅长巷啦，一啲长街啦，你会对于成个嘅小区嘅观感咧，有一个特别嘅体验咯。咁所以咧系一个又唔系迷宫式嘅，但系咧会觉得咧每一个角落咧都有一个唔同嘅感觉。 去旅行呢啲小区最好玩啦，即系睇下影下相，又有风景吓，即系又开阔嘅感觉。咁同埋呢啲小区咧。我諗好多地方都有呢啲依山而建嘅小區嘅，咁但係你會見到呢個小區呢，可能因為喺智利啦，所以又睇落呢又唔係好似又冇演變成嗰啲旅遊區啊嗰啲，即係嗰啲亞洲城市好多時呢啲城市都變咗啲好嘈吵嘅地方，咁但係呢度呢睇落都仲好寧靜。 同埋呢個感覺都好歐化，我覺得行嘅時候好特別嘅，因為成日你都唔知呢下一條街究竟係見啲咩嘅，有陣時可能係兩排屋呢喺你側邊，你就覺得自己突然間好似個井啦，但有時呢行到去啊唔覺意穿咗出一條小巷呢，原來一個開揚嘅觀景台。咁呢種屋咧設計咧，其實都係有啲歐式嘅啦，通常都係英國啊同埋德國去嗰啲傳統屋搬過嚟嘅。咁但係靚啲嘅屋咧，一定係圍住個懸崖邊而起嘅。咁所以咧，佢會有一啲比較大嘅陽台啦，或者有一啲大嘅花園啦，因為就可以攞到最好嘅景啊嘛。咁同埋咧，你發覺咧，佢哋用好多唔同嘅好 sharp 嘅顏 色嘅，即係好似每個人都慌死咧，唔見到自己間屋嘅。佢好似想人哋喺山下面都見到我有幾富有咯。咁所以咧喺呢一帶咧，你會見到一啲好靚嘅、好有特色嘅歐式感覺嘅屋咯。咁大部分都係用木材而做嘅，而呢啲木材咧，或者佢其他唔同嘅配件咧，都係由歐洲入口過嚟嘅。所以你見到呢啲人係非常之有錢。 咁、但係頭先我哋講緊嘅係，喂喺個海岸喺個碼頭上面依然要有好多嘅勞工啦。咁佢哋要揾地方住啊嘛。咁但係喂，依家我哋都係講緊呢啲咁靚嘅屋都係俾啲有錢人住。咁嗰啲勞工佢哋住嘅地方又係點樣呢？ 誒、你又啱啦，馮傑。其實個山頭咧靚嗰陣位咧就俾曬啲有錢人霸啊嘛。咁但係咧後面咧太多勞工過嚟咧，咁佢哋咧唯有揀一啲咧冇咁接近港口區附近嘅小山啦，慢慢越嚟越向東行啲小山咧。就越遠個市中心咧，佢哋一個咧就揾咗一啲區咧就起佢哋嘅屋嘅。咁咧，尤其是一個比較出名咧，就叫美麗山嘅區啦。咁呢區咧，其實而家嚟講咧，因為城市慢慢發展之後咧，呢區而家都幾中心啦。但喺當時咧，佢就唔太接近港口嘅。而家其實相對都係接近嘅啦。咁當時咧，好多啲咁嘅叫做勞動階層啦，佢去到個碼頭邊咧。就喺度揾一啲資源嘅，因為當時咧好多輪船嚟阿爾帕萊索呢個海灣咧，除咗係做貿易之外咧，有都係嚟做修補嘅。尤其是咧，如果要經過比較遠嘅密治倫海峽上嚟咧，其實好大風浪咁，好多船咧都係有好多破壞。咁所以咧，佢變咗係一個咧修理同埋船澳嘅作用。咁呢啲船咧，佢會有好多鐵片啊、升鐵啊，或者好多油咧要再翻新噶嘛。咁遊完之後咧，佢可能就唔要，因為架船又走。咁好多嘅窮人見到哇！咁多物料剩，不如攞返去起屋啦。咁、所以呢喺呢个美丽山上面呢，你见到好多呢系用升铁起嘅木。咁亦都呢系会见到好七彩缤纷嘅颜色。咁点解呢？其实因为当年呢好多船呢，佢哋系有部分嘅颜色系会系好靓㗎嘛，好即系唔会成架船都游晒红色嘅。咁有部分会游某种颜色嘅。咁但系呢啲油可能用得好少，咁就剩返好多喺度。咁结果佢执到咩油呢，就游喺间屋度咯。佢哋都唔系谂嘅，亦都唔系拣嘅。咁慢慢咧，好多嗰啲窮人見到啊，呢、這個方法都幾好、啊，不如我哋又去嗰度執啲星鐵自己起屋啦。咁喺呢個山頭上咧，就好多啲咁嘅小屋。嗰區譬如美麗山嗰邊嘅屋咧，個名咧就幾美麗啦。咁真係嘅，你而家去睇咧，其實好多唔同顏色嘅小屋咧，都喺嗰度砌埋。咁但係你睇到咧，其實佢設計風格係比較簡單嘅，即係唔會好似頭先時我哋講嗰兩個小山啦，有啲複合式嘅屋頂啊，或者好多門窗嘅雕花，呢度唔係嘅，佢好簡單。嘅立面其實得窗同埋屋頂嘅啫，咁但係咧就係因為透過唔同顏色嘅變化咧，有襯托之餘咧，成個整體感覺咧覺得哇好 sharp 同埋好開心，咁亦都令到呢啲小區咧，而家咧近年咧好多遊客反而中意睇呢一啲咁獨特嘅小區咯。以前嘅城市咧其實冇咁多交通工具噶嘛，咁去到工業革命之後咧，除咗輪船之外咧，其實呢個城市都開始加譬如有軌電車嗰啲啦，咁都可以解決平地區嗰個交通問題。 但係山上面嚟嘅喎呢個。 係啦，山上面點搞咧？嗱，其實咧因為一嚟山上面咧冇咁好嘅規劃啦，頭先講咗，譬如有啲有錢嘅小區咪自己搞咯。美麗山呢邊咧其實係直情冇規劃，咁你屋起咪屋咯，隔離其實啲基建啲路咧邊個起咧，大家夾下夾下咁起，咁冇一個好整體上嘅之前嘅設計。咁慢慢咧呢、這個城市越嚟越擴張，越嚟越多窮嘅人啦，咁佢哋喺最近遠嘅山頭啊，去起咗一啲咁靚嘅屋仔，嗱喺離遠睇好似好靚，咁但係實際上操作，喂真係好遠喎，同埋啲路有冇車路上去啊？咁當時都未有車，即係咁多嘅車或者大型嘅交通工具啦，咁所以咧呢、這個成個城市嘅交通方法都係主要靠步行。咁但係喺山上步行落去，我又要翻工，咁咪好多人喺不斷喺上山落山上山落山，其實好唔有效嘅呢、這個城市係咪 啊？係啊，咁但係。嗰陣時嘅政府會唔會做一啲嘢？即係我哋話，就算你係一班比較窮嘅人或者一啲工人階級嘅，但係你咁多人圍埋一齊住嘅時候，會衍生到社區好多嘅問題噶嘛？即係嗰個本身唔係一個發展咗嘅區域，啲基建啊，甚至我哋之前講嘅一啲排污系統啊等等，其實通通都係需要政府去發展嘅。 其實咧就唔係政府發展喎，反而就係一個商機。咁當時咧有啲商人就發覺，喂，我不如起啲嘢。連接翻個山同埋個平地啦，咁啲人咧可以好快咁落嚟咯。咁係同工業革命都好有關係啦，因為當時咧其實蒸汽機發明咗好一百年啦，咁但係點樣用喺啲機器上咧已經好多方面用啦。咁但係咧有人又諗到咧，不如起一啲纜車啦。其實纜車咧當時嚟講咧好新嘅科技嘅，即係香港嘅纜車、山頂纜車都係1888年起，都係一個比較早嘅起。咁喺阿爾帕萊索咧就係1883年咧就有人諗到咧，不如起一啲咧依住啲山坡起嘅小型纜車。咁正確嚟咧，呢啲應該叫索道嘅鐵路系統啊，因為咧佢係單靠一條索道咧。 佢拉兩架嘅纜車啦，一上一落咁樣去形成呢個系統嘅。 其實真係好早嘅，你諗下，相對嚟講香港重要啲嘅，即係嗰個地經濟地位。咁但係你依度都不無多樣㗎，即係都係喺某一個地方裏面好重要嘅城市，你必須要啲人負擔得起嘅，因為當時上落山咧五蚊一程，咁所以我哋話非常之昂貴嘅一個交通工具，咁都要俾得起先至起得到㗎嘛。 係，咁但係有啲唔同啦，香港嘅山纜車咧，其實行嘅距離好遠嘅，你都爬過山好高嘅。咁但係呢度呢啲咁嘅小山坡纜車咧，其實只係爬50至70米啫，其實好矮。因為之前我哋講咗個小山其實唔係好高，行都行到嘅。咁同埋咧呢啲咁樣嘅山坡纜車唔係得一架嘅喎，佢咧沿住呢咁嘅山坡咧，因為成個城市後面都係山坡，喺高峰期咧起咗28組唔同嘅，咁係由唔同嘅私人公司去建造啦，所以咧每個嘅設計啦，每個系統嘅車啦，或者個車站咧，其實都唔同嘅，即係唔係一個統一嘅，唔係一個政府嘅安排嚟嘅。當時咧，其實阿爾普羅薩嘅平地區咧都有一個有軌電車啊嘛。咁呢啲咁嘅纜車咧，就啱啱就可以接到某啲有軌電車嘅站，咁啊變將成個城市嘅交通流線咧，好似好方便，將啲人可以由山上運到去山下，然後再由平地區咧去到譬如碼頭嘅某個地方咧，再接駁火車，而將呢啲咁嘅交通流線咧，可以帶到去呢個國家唔同嘅城市。 好明顯都有啲諗法啦，即係個成個網絡都已經砌咗出嚟，即係雖然仲係原始啲或者啱啱起，咁但係都有啲嘢喺度。 係啊，我覺得呢個山坡纜車好特別嘅，因為咧我去過咁多國家、咁多城市咧，其實冇一個咧有一個咁大規模、咁集中。有咁多嘅纜車，好多纜車咧，城市都有嘅，但可能一組或者兩組咧，去到一比較高嘅地方，而家變咗做觀景台啦，並不是完全一個交通嘅考慮嘅，即係尤其是新嘅城市啦。咁但係古老啲城市咧，佢真係用一個交通流動嘅方法去諗啦。咁同埋咧，可以見到咧，當時咧，其實工業革命咧，佢係試緊呢樣嘢嘅，係一個好新嘅科技嘅。最初啲人咧唔係好信嘅，哇！搭啲咁嘅嘢會唔會冧㗎？ 好危險，好斜咁啊！其實都雖然話你70米啫， 係啦。咁但係咧，有呢一個咁樣嘅纜車系統咧，亦都證明當年我哋有電力系統嘛，可以配合到嘛。咁所以咧，係一定係一個比較富裕嘅城市先可以有個咁嘅系統咯。咁今日咧，其實呢啲纜車嘅系統咧，佢亦都冇改過，個樣咧係100年之前嘅樣嘅，咁所以咧好古董嘅。你而家反而睇咧，你會覺得咧係有少少，哇，好似好簡陋， 好似幾塊鐵皮咁樣就搭埋一齊。嗱，依家大家聽眾都係上到去睇翻我哋嚇港台網站入面 rthk.hk 睇翻我哋即係上載上去嘅呢啲纜車嘅相，真係相當之簡陋係啱嘅呢個形式， 啊， 即係用啲好簡單嘅顏色同埋幾塊咁樣搭埋出嚟，就好似已經完成咗啦。 係啊，所以咧其實而家只有8個系統咧仍然係運作嘅。咁我嗰陣時去呢啲即係呢個城市咧，好中意搭呢啲小型纜車，我覺得係幾得意。因為咧，如果你成個城市規劃嚟講咧，有邊個城市可以用一個機器係成為城市一部分？而啲機器咧喐嚟喐去咧，好似一個城市有血脈流動咁樣。我覺得係增加咗咧成個城市嘅趣味啦。佢都將咧機器同埋藝術咧結合咗。有好多嘅纜車，譬如其中有一個好出名，就喺呢個炮兵山嘅纜車咧，佢係最大嘅。咁咧佢咧會將佢嘅車卡咧遊到好萬綠色啦，包括加隻眼喺前面啦，你就覺得好似咧有隻眼咧由山上慢慢咧就落去山腳咧，好似咧窺探成個城市。同埋呢啲咁樣嘅纜車系統咧，佢喺山上咧，佢一定有個車站噶嘛。呢個車站咧，通常會係其中一個觀景台，亦都係咧一個比較大少少嘅廣場咧，會係佢哋公民嘅一個聚集嘅空間啦。其中一個我好中意咧，就係喺呢個維多利亞女王纜車系統嗰度，因為佢個山頂咧，佢嘅車站咧，其實可以連住一系列嘅木製嘅露台啦。咁同埋咧，佢加咗一啲斜滑梯喎。咁佢成個空間咧變咗又係觀景台，又係一個出口，跟住仲係遊樂場同埋一個花園。咁所以咧呢一啲咁樣嘅濕碎嘅 pocket space 一啲口袋空間咧，反而咧就變咗佢哋山上一個社區好重要嘅聚集點咯。咁所以咧佢唔係簡單係一個交通系統，亦都係一個城市空間嘅設計嘅一部分嚟。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我哋继续睇翻咧阿尔帕莱索嘅城市嘅发展咧，去到后期咧就冇翻之前咁蓬勃咯。因为我哋就讲到啊，当巴拿马运河开通咗之后咧，喺呢个城市嚟讲，佢对于航运嘅重要性就减退咗啦。咁所以呢个城市嘅发展就开始不似预期啦，系咪？ 都系噶，巴拿马运河就喺1914年开通啦，咁正式嘅将呢个大西洋同埋太平洋咧，用最短嘅方法喺呢个南北美洲之间嘅交界就接通咗。咁、当然啲人就唔会兜咗去南美最南嗰度咁鬼汹涌嘅海峡啦，同埋个时间咧真系差成三个礼拜嘅，冇办法。咁结果咧，呢个城市嘅航运咧就衰退啦。咁但系咧，因为佢之前咧除咗航运之外，其实发展咗好多专业嘅事业啊嘛，譬如银行、金融啊。咁所以咧，后期都系以呢个为主嘅。咁呢个城市虽然巴拿马运河令到海港慢慢式微啦，咁佢人口不断都系增加，咁所以佢不断再扩张啦。咁但系始终咧都冇以前咁辉煌啦。去到后期咧，佢今日咧就变咗系一个文化之都嚟嘅。如果讲起城市咧，可能有两个一定要提嘅，其中一个咧就系1970年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嘅。聂鲁达 系啦，聂鲁达系我自己好爱嘅一位诗人嚟噶，其中有好多好精彩嘅句子啊，譬如佢后生嘅时候20几岁写嗰本诗集叫《20首情诗》同埋一首绝望的歌，咁即系20多首诗啦。第21首诗咧就叫做《绝望的歌》，《绝望的歌》里边有一句好劲嘅，就叫做《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咁啊冇得顶啊！真系佢记住呢本诗嗰20年代、30年代交界写，当时嘅智利人系会喺啲广场，我怀疑就系阿尔帕莱索嗰个广场度揸本情诗，集体企喺度朗诵。然后就互相踱步，系当时嘅纪录嚟嘅，因为成个智利都喺度朗读嗰首诗歌。咁所以谂下，即系我哋正话都讲到嗰个城市都几有浪漫元素。你谂下当时嘅智利人咧，拉丁美洲嘅成个血统，聂鲁达嘅情诗由拉丁美洲一直风魔翻嚟欧美嘅。咁佢写咩100首爱的14行诗啊，20首情诗，首绝望的歌，呢啲全部都系非常精彩。但系要讲嘅就系佢后来都加入咗自由共产党啦，亦都系做咗好几次嘅外交官，因为佢本身有世界闻名啊，即系佢大家欧美大家认受佢，咁所以佢其实代表住智利嘅某啲东西。咁但系佢我哋叫做良善同埋有良心嘅，即系因为佢受欧美重视啦，好重视人民色彩素养啦，佢相对嚟讲绝对唔似。我哋成日喺拉丁美洲見到嗰啲獨裁者，咁但係佢曾經都選過即係一啲嘅總統嘅職位啊，上次有啲競選，咁但係後來自己都退選。咁呢個阿仙奴應該會補噶啦。咁但係要講嘅就係呢位仁兄可能係智利其中一位最具代表性嘅人物。 咁佢亦都好影響阿爾帕萊薩啦，因為佢喺呢度出世。咁當年咧，佢做外交官嘅時候咧，試過咧係做墨西哥嘅大使嘅。咁所以咧，佢嗰陣時好留意咧墨西哥咧好多呢塗鴉壁畫，佢覺得啊呢、這個藝術咧真係可以改變城市。咁於是咧，當佢40年代再翻去呢个城市嘅时候咧，佢就将墨西哥嘅呢种涂鸦文化引入呢个城市，希望咧可以用涂鸦咧去进行啲城市对话，改变呢个城市嘅设计嘅。咁慢慢咧，呢个城市咧就由一个叫做好商业味道重嘅港口城市咧，就转变而为一个文化城市。咁但系咧，如果要讲一个更加影响智利嘅人咧，我谂唔可以。唔睇咧就系呢个皮洛切特啦，皮洛切特咧都系阿尔帕莱索出世嘅，佢当年咧其实喺巴拿马运河咧一开通咧就出世，即系好似咧一个黑星咁，呢个城市一冧咧佢就出世啦。咁但系最影响咧就唔系嗰阵时候，因为 佢出世先冧咪得啦。 佢1973年咧嘅9月11号，即系9/11事件，对于智利讲咧就系发生好大件事啦。因为嗰阵时咧阿尔帕莱索咧其实就系海军基地嚟嘅，咁。皮洛切特咧，佢就系呢一个陆军上将啦，佢就搞紧一个咧军变。咁呢个政变咧就系由呢个阿尔帕莱索开始嘅。咁嗰日嘅朝头早咧，佢哋已经将成个海军基地占据咗啦。之后咧就喺首都圣地亚哥咧，就佢嘅总统官邸咧就有一班嘅军人咧就围住啦，占据咗啦，跟住就逼佢哋个总统自杀嘅。结果咧，成个军政府咧就上场，于是咧就。开始咧，智利最恐怖嘅20几年嘅统治啦，就系呢个皮洛切特嘅独裁时代啦。 嗯，总共26年啦，由1974年开始，皮洛切特就任咗智利嘅总统。咁呢个军政府上场嘅时候，有啲咩咁残忍啊？军政府 一阵先都可以再讲，不过可惜就佢上台几日，正面几日，聂鲁达就死咗。咁即系大卫会有白血病死嘅。 系啊，有啲人 白血病应该系。 即係長期啲嘅，即係依個係一個 迷 歷史之迷啦。即係年紀都大㗎啦，當時佢老豆佢1900幾年出世，即係都60幾歲，咁可以即係有病唔出奇。咁但係政變機係死，同埋佢曾經係參選總統，同埋係一個重要嘅智利嘅政治人物、文化人物，同埋受歐美認受嘅一位仁兄，喺軍政府政變之後死咗咧，係好多令人可疑嘅地方。 係啊，咁其實皮諾切特上台之後咧，佢係用高壓嘅手段打壓異己啦。咁好出名咧就係、是、其實佢嗰陣時咧起咗好多啲集中營嘅，佢啲集中營咧叫做尊嚴殖民地啦，咁即係佢嘅譯法係咁樣啦。咁但係咧嗰啲咁樣嘅集中營其實咧好多人唔知係邊嘅，好偏遠。咁後期佢攞台之後有啲俾人發掘出嚟啦。咁當時呢啲咁樣嘅集中營咧，其實就係將所有嘅知識分子打壓咗之後咧，監禁咗之後就運嚟呢啲咁嘅地方，咁要去思想改造啦。佢哋咧表面上咧係以一個宗教形式，佢同你啊，大家念下經啊，大家要跟呢個聖經嘅教诲啦。咁實際上咧就係進行好多嘅打壓嘅，譬如你唔可以有思想自由啦，每日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勞工你要做啦，咁去唔俾你哋有任何嘅交往啦，亦都會將啲家庭咧會打碎嘅，小朋友咧另外去訓練嘅，咁引致到咧佢家長同埋小朋友咧根本係冇接觸啦，有啲甚至咧係有啲女人咧生咗仔之後咧，你係冇見過仔，然後個仔咧就另外去訓練嘅。咁、所以咧逼到咧好多嘅知識分子真係會黐咗線。 當時好多失蹤嘅情況，唔見咗。嗱，同大家講就係、是，即係暗殺咧，好大件事嘅。你殺咗個異見者咧，佢好多人話：你殺咗佢，但佢失咗蹤咧，冇得講。失蹤好啦，好多可能性喎。 唔知點解？ 會搭搭下電梯失蹤又得，好多失蹤方法㗎。會、搭三輛冷車跌落嚟，你揾唔到咧，即係你好難講係被迫害。咁所以可能是好多嘅呢啲異見者係有失蹤嘅情況。咁都唔單止係智利嘅，拉丁美洲好多都有咁，但係即係皮諾切特亦都係做呢啲事嘅一位人啦。 咁但係就係去到呢個咁嘅統治底下，亦都喺呢個城市嘅面貌方面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咁所以我哋即係講建築都要提一提呢個嘅皮諾切特就係咁解。係 啊，好緊要啦。其實皮諾切特咧，佢係一定會打壓呢個藝術創作嘅，因為藝術創作就係表達思想自由嘛。咁所以當年咧，佢哋都會係嚴重去除咗取締所有嘅政組織之外啦，其實好多嘅藝術家或者一啲創作人士咧，都係俾人捉咗唔見咗。 梗係啦，你畫啲牆喎，你畫啲牆幾唔和平，即係你睇落就覺得你咪即係如果你鍾意 order 鍾意紀律嘅人，唔會鍾意畫亂啲牆。你畫牆本身就係一件好唔和平嘅事，一見到就話啊你唔和平啊，你搞事啊， 你真 佢哋你諗夜晚出嚟畫完就咁，所以就係希望有個性表達，有自由表達呢樣嘢。對於某啲好重視 order 紀律啊，覺得任何嘅混亂都係大件事嘅人嚟講咧，就係、是、一樣大件事嘅嘢。咁所以獨裁者最憎藝術正常，點可能中意即係藝術？除非嗰啲歌頌自己嘅藝術啦， 都係嘅。咁同埋當時咧，其實好多嘅人民都好不滿嘅啦嘛，你經濟又唔好，政治又唔好，咁你又唔俾我出聲，咁好多。藝術咧，其實都同政治有關嘅，尤其是畫啲咁大嘅 graffiti 啦，啲咁嘅塗鴉啦。咁但係咧就唔俾嘅，有好多人咧因為畫啲咁嘅塗鴉咧而被消失或者被捉嘅。咁當時好多人都好驚。咁但係咧，啲人越打壓咧，啲人又越想反抗。咁阿爾帕萊索咧有一個好好嘅特點，頭先講過啦，佢係山城嚟噶嘛。咁尤其是嗰啲貧民而演變嘅彩色嘅小區咧，其實好多街咧都係冇經過規劃，咁所以咧佢所有街咧都係哇，突然間你唔知邊個街角咧會出現嘅呢啲咁樣嘅隱蔽嘅小徑咧，同埋啲巷口咧，反而咧就造就咗一啲街頭藝術家咧可以偷地畫佢哋壁畫，咁所以當年咧佢哋打遊擊咁樣嘅，你喺半夜嘅時候咧就偷地咧就對一啲政府好不滿嘅一啲行為咧，佢就會用一個圖畫形式去宣泄，咁咧。夜晚就偷地畫，第二朝咧俾政府見到啊，點解有人畫嘅？咁同埋咧唔係得一個，係慢慢組成咗一個地下嘅組織。大家其實就唔知嘅，真係 be water 啦。我又唔識你，你又唔識我。總之大家覺得我係要畫，我咪喺嗰個位畫咯。慢慢咧呢一種咁嘅抗爭咧，其實嗱真係好和平啦，只係想畫畫講對呢個不滿啫。咁但係咧，亦都對於全個城市咧好有嘅影響嘅。一嚟嗱，如果講當時嘅情況咧，就係好多人覺得原來自己唔係一個唯一嘅抗爭者啦。呢一個嘅表達嘅信息咧，即係話大家可以一齊努力啦。 但係大家可能都聽話呢啲咁嘅示威啊，搞啲嘅嘢係咪？外国势力嚟噶，你冇忘记，其实皮诺切特咧系外国势力扶植嘅人， 系佢系美国 CIA 咧喺背后帮手嘅。咁同埋咧，啲人会开始就觉得啊，原来咧唔系得一个嘅，咁不如大家一齐咧都去做呢啲嘢表达啦，咁可以团结咗咧各个反对派势力噶嘛。咁之后咧，其实当皮诺切特落台之后咧，涂鸦呢样嘢咧对呢城市好紧要，因为佢哋当时系有份去抗争，亦都系为大家去争取自由啦。结果咧，当1990年之后咧，城市咧阿尔帕莱索咧，佢哋嘅政府决定咧，将涂鸦呢样嘢就合法化， 因為在智利咧，其他城市咧其實唔可以有街頭嘅塗鴉嘅，你需要去申請嘅。但係呢個城市就唔需要，所以咧今日咧你會喺阿爾帕萊索嘅，唔係淨係喺山區地方，就算喺平地嘅區域咧，你都會見到好多塗鴉，因為你係可以任意畫嘅。咁慢慢咧呢、這個塗鴉咧，因為佢係好大規模啦，同埋好靚啦，亦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嘅外國嘅藝術家咧進駐。呢、這個城市咧，今日咧，佢係被譽為呢個塗鴉之都啦。你會見到咧，佢變咗係一種佢嘅文化特徵啦。慢慢咧，就好多藝術家都嚟去開畫廊啦。咁所以咧，你會覺得咧，係突然間多咗種藝術嘅氣氛。我覺得阿爾帕萊索咧，佢成個城市設計啦，頭先我講咗啦，由平地、由高山，點樣揾唔同嘅一啲嘅山坡纜車連埋咧。其實你喺個城市行咧，就明白到佢完全點由海港一路發展咧，影響到山上面啦。咁佢有三種好特別嘅元素，令人係好難忘，同埋覺得好靚嘅。第一就係一啲其實唔貴嘅一啲用星鐵做嘅鐵皮小屋啦，七彩繽紛啦，再加上一啲移動嘅山坡纜車，同埋呢啲咁色彩繽紛嘅 graffiti 咧，你會覺得成個城市咧係一種好藝術氣味、色彩濃厚之餘咧，亦都好有佢本土特色，係配合咗佢成個自然發展咯。所以咧，呢個城市咧，覺得係非常之特別。 咁所以咧，大家咧亦都可以嚇上去我哋嘅網上面睇下啲相啦。咁亦都咧留意住我哋下一集嘅建築二咧，我哋會帶大家又去睇下其他唔同嘅城市，咁又睇下咧會唔會有其他嘅城市，亦都有一啲嘅有趣嘅地方咧。同大家再分享嘅，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一晚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